地球人注意，我是来自国际太空站的飞碟最爱主打星王大文，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九二点一，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一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国跟日本举行部长级经济高层对话之后，双方就解禁日本牛肉对中国出口的条件之一动物卫生检疫协议达成了实质共识。日本共同社报道，实现日本牛肉出口解禁还有其他的手续需要进行，不过日本外相河野太郎表示，这是迈向解禁的重要一步。另外，在这场部长级经济高层对话中，日方还要求放宽取消中国以福岛核事故为理由实施的日本产食品进口限制，双方也就两国企业在第三方市场的基础设施投资合作进行讨论。至于 5G 移动通信系统的利用方面，中国则是要求日方不要将中国通讯设备巨头华为的技术排除在日本市场之外。中美贸易谈判持续，消息来源透露，美国谈判代表立场软化，可能不会再把中国停止产业补助列为达成贸易协议的条件之一，代表美国在谈判的核心目标上退让。知情人士表示，为了让能够在下个月前后达成协议，美国谈判代表不得不接受要求北京取消补贴协议的成果不如预期，转而聚焦在比较能够达成要求的其他方面，包括终止强制技术转移、改善智慧财产保护以及扩大开放中国市场等，而中国在这些议题上已经让步。消息人士说，如果美国谈判代表将成功定义为改变中国经济运行的方式，这样子的成功将永远不会实现，因为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看起来软弱的协议，对习近平来说都是不值得的。中油2016年委托财团法人台湾金融研训院举办雇用人员的甄试，在高雄考场遭到舞弊，首次以名誉受损为由向作弊考生求偿10万。高雄地院今天认为，考生被当场查获，不影响中油商誉，反而对中油维持考试的公正性以及防弊措施赞誉有加，因此判决中油败诉。不过中油强调，为了维护公司信誉，将持续的提起上诉。上柜公司全权租赁处分台北市西门町好乐迪大楼涉及内线交易，台北地方法院今天对三名涉案投资客判处1年8个月以及1年6个月有期徒刑，缓刑2年。全权租赁在2016年12月发布重大讯息，预告以22亿处分位于在西门町西宁南路上的好乐迪大楼，委托商业仲介曾姓男子处理。检调怀疑黄姓投资客等3个人在重讯公布之前就得知消息，买进全权股票之后，分别获取110万到240万不等利益，涉嫌内线交易。检方进一步追查发现，其中一名投资客是透过曾姓仲介得知消息，不过检方没有办法认定曾姓仲介有内线交易的嫌疑，以罪证不足不起诉处分。金管会保险局今天证实，南山人寿申请 IPO 初次上市柜案已经退件，南山人寿如果要再申请必须要重新送件。南山人寿去年6月送件金管会申请新柜交易，金管会上个月则是公布保险业申请 IPO 标准，包括净值比必须要达到 5.5% 以上。但是根据金管会的数据，南山人寿今年2月份净值比仍然只有 4.54%。金管会主委顾立雄今天被问到南山人寿要 IPO 是否有困难，顾立雄说，对，净值比没有达到，要新柜会有困难。保险局长施琼华也证实，已经请南山人寿撤回申请，达到标准再送件。 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70点，来到1087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7亿。美股上周五走高，雅股在今天全面跟进，台股在台积电、大力光跟鸿海等瓶盖股的带动下开高，在电子、金融以及传产三大族群全面都上扬的情况之下，指数开高走高。不过尾盘出现整理走势，最后上涨70点作收。日本日经指数上涨322点，涨幅1.47%，成为22192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1点，成为2244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21点，成为3209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上涨22点，成为1015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2点，来到30082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上涨1点，成为3333点。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沿海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各地都是多云。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跟临近的海域，容易出现8到9级强阵风。北部、东北部今天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小六的林同学数学不好，尤其是害怕应用题。我们发现原来问题不在数学，而是国语不好，看不懂题目。在帮他提升了语言文字的逻辑理解力之后，各科成绩都进步了。我是普林斯顿的 Simon， 每个孩子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让我们帮他找到最佳的读书方法和策略，成绩一定大幅改善。普林斯顿超强记忆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我是赵少康，资深财经战将赖世宝积极推动修法，帮助韩国瑜设立自由贸易特区，让台湾安全，人民有钱。4月14至16日，接到民调电话时，恳请唯一支持赖世宝。 小时候看阿妈听邻居坐月子，总是将好几条牛奶鱼用温火慢炖，浓浓鱼香让人难以忘怀。现在迎接肚子里的宝宝，日方真传脆鱼精，记忆里阿妈的味道，天然牛奶鱼独家淬炼功法，满满营养精华，一天一包，对妈咪宝宝最好。0638422277，健康从脆鱼精开始。 UFO Superstar，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得了叮当， 看着我们爱到够不要命，得知高明无比好奇，看着我们飞碟 Number One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雨に打たれりゃ流れちゃう。 いそうな僕のこの勇気に泣き出しそうだよ 声が枯れるまで愛を叫ぶような真似ができたなら楽だったのかな 昔好きだった歌が今は悲しく聞こえてもう泣き出しそうだよ そろそろ眠らないと愛はまた君を輝かせているかい私はバカそんなことはわかってるんだい Oh baby だけどあなたの口から言われないとなんかしっくり来ないの Oh oh oh oh 風に吹かれりゃ流れちゃいそうな私の気に泣き出しそうだよ 声が枯れるまで愛を叫ぶような真似ができたなら楽だったのかな 昔好きだった歌が今は悲しく聞こえてもう泣き出しそうだよ どうやって眠る人は僕よりもうまくやれているの 君の横で笑う人は私より君をうまく笑わせてるか Solo Ray Williams 再加上了艾缪，欢迎你来到今天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欢迎加入我们两个小时的行列。今天在第一个小时，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立马帮帮忙，来一起集思广益一下，他帮我，我帮他，他帮他，我们帮彼此的忙。所以，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需要帮忙的话，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喽。 愛にも仕方違ってそれがすでに私の胸にはまってたならきっとずっと今日よりもっとあなたのことを知るたびにその形はもうあなたじゃない 爱的形式来自于米西亚，你有任何的忙需要帮帮忙吗？我们一起来看看。 广播女神自己现在目前就非常需要帮忙， 这个我是不方便多说什么。Cindy 说，我最近睡觉的时候不自觉会皱着眉头，然后皱眉纹就越来越深，怎么办？哎，这真的没有办法哎。 应该想，为什么你会皱眉头睡觉？是因为真的压力太大吗？还是就是烦心的事太多，你眉头无法舒展？ 哎，有可能哦，因为有一阵子我工作压力也很大的时候，然后有一天周末下午，我在客厅就是打盹睡觉，然后就突然就是被吓醒，想说苏小姐过来干嘛？他就过来，他把我那个拳头搬开， 放松， 他就把我一直搬开，然后再把我压到我肚子上，然后我才发现，哦，我刚刚睡觉就是我两手都在握拳睡觉， 握得很紧。有些人是会牙齿会咬得非常非常紧， 磨牙也是一种， 磨牙是一种，然后有人是咬紧，就是完全把它咬住，这样很可怕。 所以我就想说，这个有办法解决吗？ 就是。日常生活的压力你必须要放松， 或是睡前拉筋，我不知道有没有用，至少睡前让你的肌肉就是稍微 对去运动啊，就是找那些减压的方式做做。闪烁，颠簸，却如此。 邓紫棋的《光年之外》，有人在问说，那最近大家有推荐什么好笑的韩剧吗？ 好笑的 要看了轻松开心的，刚我才看到那个朱大爷PO了一篇新的韩剧，你可以看看，看看那个剧情是不是你喜欢的。如果不是最近，是前一阵子的话，有一个是电台古亭官腔王，他就是那时候看了很喜欢，然后喜欢到现在都已经好几个月过去了，还是逢人推荐，那一部韩剧叫做很长，什么先热情的打扫吧，哈 哈哈，先热情的打扫吧。 先热情打扫吧，就是反正男主角就是一个洁癖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人，就要活在一个很干净的环境当中，然后遇到女主角发生的故事。简单来说就这样，然后里面就是当然会有一些很夸张的演技啊，慢动作啊，然后特写啊，对，就类似像这样的，所以古亭官腔王看就哈哈大笑。 金秘书蒲敏英，他有一部新剧，目前才拍到 就是朱大爷说的那个嘛，他是追星族的那个嘛， 对，他的私生活，对啊，目前才到第二集的样子，对，那他是韩国超人气的小说改编，喜剧基调，里面可看点，一豆子， 金秘书， 只有金秘书。 明明剧情就蛮有趣的，我之前看预告也觉得蛮好笑的、啊，因为他有剪过一小段预告出来，还是那种照片的介绍，我在脸书有滑过。 不管是在节奏上面、表演方式上面，就是会一直想要让我关掉、欸， 真的假的？ 因为可能是漫画改编，所以他一直想要用比较夸张的演技方式，然后那个运镜的手法跟夸张的表情都让我很出戏。 但他表情的五官是金秘书哦。 对，就连是这么美的金秘书都让我看一集就气追。 当然，讲到剧的话，很多人就是一定会在讨论最近依旧在热播《我们与恶的距离》。刚刚就是因为跟马克在聊这个，然后就模仿康仁捶胸，害我现在。我刚刚太入戏了，害我现在胸口痛痛的。 说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竟然要靠杀人来安抚人心。 后面很多人，跳过他，要跳过他。 52个是为什么？ 合情又锤，合理？ 不对，一开始是合法吗？合理吗？合情吗？ 米津玄师的 Lemon， 你有任何的忙需要帮帮你的忙吗？欢迎留言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帮帮你的忙。 寒流来了刚好，刚好可以把你收放外套，把安全帽戴好，不让你在爱情路上跌倒，加速狂飙，你说不要，爱的身体不想冒，不想被套牢，他都快抱，曾比我好，你心不想被我给

好物只卖好水果，立即上好物市集02-2362-1968。 我是陶晶莹。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给你 UFO。 Voice， 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平常 Live， 欢迎你在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到4点加入我们2个小时的行列，然后当然周末还有重播陪伴大家。有一个人呢，他也不是帮帮忙，是好奇，因为呢，我们在 YouTube 频道有个单元叫马克信箱，就大家会寄信来。寄信来当然就是除非你自己本人投递，本人人肉快递送过来，不然你就是要贴邮票投邮筒。就有人说，诶，说到邮票，你们会把那个信上面的邮票剪下来收集吗？因为他们就觉得邮票是不是在未来慢慢消失，然后就变得非常珍贵。 想太多了吧？ 你最珍贵 啊。可你要想哦，就现在这种大众化发行的东西，你基本上要让它变得非常非常珍贵，其实是很困难的。因为譬如说假设一套邮票1万份，那你就要等就是那 其他的九千多人都不见，你那个才会有价值。而且再来，就算是现在好了，你收集到收藏到清朝时期、清末或者明初的那个邮票，你有门路吗？你去哪里卖？邮币社开一个价钱，你要不要卖？ 除非你能， 你觉得你被坑了，你有办法跟他议价吗？ 只能等电视上又有一些宝物鉴定的节目。 对啊，那宝物鉴定，他鉴定的那个钱，你很开心，你卖得掉吗？你有办法出手吗？你有办法出脱吗？你有办法出清吗？谁给你买？ 你不要这样子，我就问问嘛。有人说是收藏，可是其实普遍看下来，大家的邮票都是非常非常雷同的，就都很像，水果啦、古迹啦、很奇怪的小孩子在玩游戏啦、 车铃、跳绳， 都是一样的。觉得好像，哇，我印象好薄弱。有看到他们六月要来台湾开演唱会的消息。Satmos 8008。 KK 说啊，我来帮帮忙呢。我想说你那么早问，好多人在帮帮你的忙，我们就不用帮帮你的忙吧，他工作的忙、 啊、而且他说匿名，你现在讲出他名字了。 哦，还好我没有讲他内容。 没错， 帮帮忙，我家住一楼，最近蚊子越来越多、哦、越来越多越来越多，多到我在家里狂点蚊香，但是蚊香太多了，蚊子还没死，我怕我先死 啊。用电蚊香呢？ 你说啪啪啪那个灯、喔、电蚊灯哦、喔、 不是电蚊香啊。 你说 有蚊香，有电蚊香、啊、电蚊香就是放那个电蚊片就好了，然后插电用的。哦， 想偶尔坏，天使走开，让我魔鬼来。怪不怪？爱动漫我总爱，性感可爱，只不要呆。乖乖牌，喜欢玩火招，我要是烧到，别来怪我。心里的话真的不必说，可是心里的坏你就留给我。 不想爱一个乖乖牌，你想给我看你怎么失望。不想当一个乖乖牌，你来一放你的爱。 蔡依林再加上黄立行的乖乖牌，这一阵子呢，演算法疯狂把黄立行上大陆节目唱音浪的片段在各大平台锁定我，向我放送，被逼到了7749次之后，我就终于说 忍不住点进去看， 我看可以了吧，我就看了一下，我就只是好奇，就中间他出来然后就是会那种弹簧腿的舞步、那个到底有没有帮他偷偷后置加速啊？ 没有吧。 哎、欸，那他这个像膝盖可以这么好，我真的觉得他很了不起，他弹得很快，他咕噜可以背开就进了呢。因为我印象中黄立行就是他跟我们一样是年纪一起成长的啊， 是啊是啊是啊， 你也可以像这样蹲下来跳起来这么快吗？咚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就跳舞，他们之前跳舞的应该要练一下就可以吧？ 哦， 对啊，有底子的啊， 宝刀未老。 嗯， 刚刚那个蚊子啊，他不只是他家住一楼问题，因为他是说他家外面就是水沟，既然你家外面水沟，那个很难 根治。 对啊，我只能说你的 隔壁也会流过来。没有办法， 我只能说你的纱窗门要关好、或是你家外面有办法阳台露台那些点个蚊香，就只能非常消极的预防。

优福华语劲碟排行榜， 本周第五名飞石号天方夜谭，第四名陶晶莹四格漫画，第三名王大文你的宇宙，第二名罗志祥罗志祥，第一名叮当我们不像我们。 每周日下午两点请锁定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纪念排行榜周日旗舰版。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嘿嘿，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哈，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人生这一条路，最后不会再过得辛苦。 现在时间下午三点整。 国民党2020总统提名要点跟时程迟迟没有出炉。联合报报道，党内人士透露，国民党内总统选举的操作模式一定是征召，但绝对不是指定的征召，而是征召机制的确立。在全代会之前做民调，民调最高的人就征召他。国民党一定要有一个机制，才能够让所有的太阳们有下台阶的机会，最后一定会走上这条路。党内人士表示，因为有机制，被劝退的人不会觉得太没有面子，而且征召的时间可以至少拖到六月。毕竟征召需要联署、开全代会等通知，这也等于给党内有意参选的人再两个月的时间努力看看。这个征召模式对高雄市长韩国瑜来说是最不伤的，因为韩国瑜是在这场机制中赢了民调，而不是直接被征召。韩国瑜被征召的时间越晚，正当性也越稳。党内人士表示，接下来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必须协调最关键的国民党立委王金平，因为前新北市长朱立伦已经愿意退让了。鸿海董事长郭台铭今天出席台湾关系法40周年座谈会时提问，台湾明年将举行大选，美国会不会支持特定人选，还是会让台湾人选出自己的领导者？出席座谈会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莫健回应，美国不会替任何一方背书，也会和2020胜选的政府合作。郭台铭说，美国华府智库传统基金会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罗曼投书媒体，谈到美国人不该干预台湾决定自己的总统，只有台湾选民有资格在衡量国内外所有因素之后，自己做出最有利的决定。莫健说，美国当然尊重台湾人民的意愿，用民主方式选出自己的领导人，双方的国家利益跟伙伴关系会在台湾民众选出的领袖之下维持，美国会和任何2020胜选的政府合作。莫健说，美国不会替任何一方背书，美国的目标是确保一个自由跟公平的过程，可以反映台湾人民的意志。台湾嘻哈团体考秋晴热衷于评论时政，频频在脸书对台湾政治人物发表看法。台北市长柯文哲日前开通个人微博账号，考秋晴在脸书发文批评柯文哲蹭粉蹭到了对岸去，很悲哀，结果被网友踢爆考秋晴自己也拥有微博账号，笑称考秋晴根本就是自打脸。随后考秋晴删除文章，更传出团员之间闹内讧，团长于子林也宣布退团。考秋晴今天在脸书公布最新声明，新任团长陈威仲表示，前团长于子林以及团员尤宝都已经退团，身为考秋晴的成员，对于脸书公开发表的言论都该无条件共同承担接受批评，但是该坚持的绝不道歉。陈威仲强调，依然会持续以团体个人的状态进行音乐创作，持续批判不公不义的社会现象。东京电力福岛第一核电厂今天首次从熔毁的炉心移走核燃料，象征拆除电厂工程终于向前迈一步，不过比计划晚了4年又4个月。由于储存槽周边仍然散发极高的辐射能，取出作业透过远端操作，把4公尺长的燃料棒束放进运送用的集装箱，装满之后运往福岛核一厂内另外设置的储存槽共同保存。厂方还开设了新闻发布室，播出操作影像的画面，显示抓取器从画面的上方缓慢的下降，以每分钟60公分到150公分的慢速提取燃料棒。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昨天趁施工前夕前往视察，而且这一次只穿西装，没有穿戴防护衣以及安全帽。 安倍说，福岛核电厂除役进度稳定，但还有许多的议题，日本将继续监督。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上涨298点，涨幅 1.37%， 成为22169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上涨11点，成为2245点。中国上证指数下跌3点，成为3184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65点，成为10067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97点，来到30007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0.3点，成为3331点。台北股市收盘上涨70点，来到1087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187亿。东北季风影响，今天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及中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沿海地区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台南以北东半部包含绿岛、兰屿、恒春半岛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沿海跟邻近的海域，容易出现8到9级强阵风。北部跟东北部今天比较凉，其他各地早晚也偏凉。以上新闻由彭建平编辑播报。 出国的旅客请注意，由高速公路开车进出桃园机场的交通动线要调整咯。从4月开始，接近第二航厦时车道会缩减，并依出境入境进行分流，请开车朋友们依照指标速线小心驾驶，也欢迎大家多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省时又方便。更多资讯请上桃园机场官网查询，桃园机场公司关心您。 哦，上杯上杯啦！ 什么代志？请个真欢喜。 大干妈炸好蜜，即摆是食蜜的好时机。蜜蜂工坊大干妈平安蜜由大甲镇南宫独家授权，通过 SGS 检验，无农药、无抗生素，口感香醇，层次丰富。 甲大干妈做伙食好蜜，有保庇平安佮顺利。 拜拜共好蜜，平安好福气， 纯净安心。台湾蜂蜜领导品牌蜜蜂工坊。 Go Unique Suzuki， 春意盎然出游去 ，Suzuki 好礼等着您。赏车送独家造型钥匙圈，试乘再送精美运动毛巾，数量有限，送完为止。50万50期零利率，限期实施中。Suzuki，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Titan。 哥哥妹妹有意思。 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说对不起，别让我的爱情变。 只是 S.H.E 的别说对不起，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你现在收听是飞碟电台飞碟联播网，不管你在全台各地打开我们的那个 FM 一个神秘的数字，或者是你使用网路收听，都可以随时跟我们连线的咯。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呢，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我觉得生活灭火应该这一阵子只会越来越灭火吧。容我再次跟大家强调， 怎么了？怎么了？ 五月份要来了。五月份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个 痛苦的月份， 心惊胆跳的月份。如果你是有做好准备的，可能觉得哦 ，OK， 这都在我的一年的规划当中，明白明白。 哎，今年退税又比去年多更多嘞？ 为什么？ 就是今年以前那个薪资扣除额是126,000吧、嗯、今年直接拉高到20,000、欸、瞬间就是省了8万块的税额。 好、哦、但我们生活灭火呢，就欢迎你有任何产品有点犹豫要不要买呢，或是你想听听有没有其他人的心得文可以分享呢，欢迎你把你有疑问的产品留言在飞碟联盟的 APP 上面咯。淋雨中的失恋学，黄小姐的生活灭火就是究竟一边是扫地机器人、嗯、一边是吸尘器、 哦、 我到底要选哪一边呢？还是要往后退一步选扫把？哎、欸，我不瞒你说，我真的很讨厌扫把。 为什么？ 我觉得我讨厌扫把的 那个源头就来自于小学国中 哦，你必须要就是做打扫这样子。 对，然后我就不明白，因为你教室用扫把扫过啊，嗯，教室还是很脏，然后你就边扫那个灰尘就一直飞着飞，然后你这边扫，然后那边又弄过去这边，然后你扫完就一定还要再用拖把拖，然后就都弄不干净，就觉得整个教室它都没有变干净，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就变得很不快乐， 就变得你不喜欢 扫把，就尤其是那个扫把硬硬的，就是有红色、黄色那个 红色、绿色， 对对对对对， 就是扫把也是要慎选，就是要看你家是用哪一种材质的地板。 但是如果是扫键盘的小扫把，我就觉得很可爱。哦， 如果你是很在意，就是你家里面是杂物比较多的，嗯，然后会有很多角落的，嗯。那很不适合用扫地机器人，你的选择就是吸尘器。嗯，对。那如果你家是比较空旷的，然后你也不太在意那些，有些扫地机器人它可能就是因为它是圆的嘛，嗯，它总是会有一个小小的角落，嗯，它是一定去不到的地方。 欸，好像现在新的扫地机器人他们会号称他们有解决这个无死角困扰。 认真？嗯，不可能啊。 它就是下面会伸出一些你不知道什么东西。 哦哦哦哦哦哦，对对对，那对它去那个地方的时候，它那个他的小扫把比较长一点，所以他还是会尽量。可是那个说实在，你的角落的地方是一定会比他一直吸到的地方会不干净一些。嗯， 那你有看到前阵有个新闻，就是有妈妈报警说家里有小偷吗？ 那个超瞎， 结果 是妈妈，不是妈妈，是一个女生吧？ 反正他就说，我 来朗诵这则新闻给大家听。这个卡提亚有传到我们的夫妻群组当中，就是等广播女神不在的时候要跟大家分享了。既然女神已经先提到，我就来找一下。 这个很夸张哎。眼睛的你抱紧，轻抚我起伏的心，你是唯一让我勇敢的原因。 台湾治安史上第一例超特殊救援任务，在4月12号凌晨深夜2点发生，台北市松山区敦北华城住宅区发生一起疑似窃贼闯入住家的惊险案件。一名女性被害人在家中陪女儿睡觉，发现有窃贼闯入，吓到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透过脸书 po 文求援。女主妇在家中卧室躲在床上，强忍紧张情绪，双手发抖 po 文说：“求救！我家现在好像有小偷，怎么办？”该贴文引发上百名网友关注，网友透过脸书沟通，女主妇委托网友帮忙报警，辖区松山警分局10多名荷枪实弹援警分成警用机车、侦防车赶赴现场救人，气氛相当紧张。小偷，这真的是你花10几名警力要去逮他，要去逮他， 现行犯现行犯哦。 大批员警到场，不敢大意，发现铁门上锁后，担心求救者的安危，立即通报消防局，出动破坏器材车到场，并以电锯、切割器破坏铁门，打算破门硬攻抓小偷，争取时效救人。警校更担心，要是窃贼与女主人在屋内无人照料，恐发生意外，马上穿上了防弹背心，拔枪在手，准备破门闯屋，制图歹徒。警方还派员在楼下监控，怕窃贼从气窗外墙攀出逃逸。勇警10多名赶赴现场破门救人，大批警力进入屋内，这才发现发出声响惊醒在家休息母女的凶手，竟然是女主人放在客厅的扫地机器人。 满头的黑人问号，满头的黑人问号，满头的黑人问号。 在场的10多名援警脸色很窘，但警消和热情民众出发点都是为了救人。 我离开了迟疑，往上攀的爱情，告别回忆，我在爱着你。 他就是走出房门，要怎么面对一群到来那个好尴尬的氛围哦，那个没有相当的心理建设是无法化解那个场面的。 抓小偷会用到10几名警力，然后还分成警车，然后还有就是任务救援下面盯哨的、防堵的，还有警消，还有破门车。 哇，这么厉害哦。警察先生们辛苦了。 有一个呢，这个生火灭火，我想我跟欧马克是完全帮不上忙的，因为这对我们来说太远了。 什么灵骨塔？ 不是灵骨塔，我们还可以帮得上忙吧？看看位置啊，是不是地灵人杰啊？对后代子孙有没有帮助啊？ 对啊，我们知道。 他说我最近要换机车的后照镜，发现有一种是装在手把上的端子后照镜，请问这个会不会比较好用呢？ 装在手把上， 手把上，我这镜子不就是有个把要装在那吗？ 就镜子不就镜子不就镜子吗？你想装哪里？你看得到就可以了吧？至今，多想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散尽，一切终于变清晰，爱与痛都成回忆。遗忘过去，繁华灿烂在天际，等待已有了结局。我会提起勇气，好好地呵护你，不让你受委屈，苦也愿意。那些痛的记忆落在春的泥土里，滋养了大地，开出下一个花季。风中你的泪滴滴滴落在回忆里，让我们取名叫做珍惜。 虽然呢，我看不太懂那个机车后照镜的那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但根据后面有几名听众留言，虽然也就两三名，但说起来的感觉好像就是不太好用，啊、就是原本机车后照镜怎么弄，就是原原本本的安装就好了、啊。 为什么跟我查到完全不一样？我看到每个人说端子后照镜视野超好，哎、欸， 有人说容易被撞凹、被移车弄断，那个装给警察看的，你自己要看买原厂就可以了什么的。 撞凹这个我可以理解，因为台湾的机车就我们太挤了，所以旁边在挤机车位的时候，你的确那个很容易坏掉。 啊，如果你很爱钻在车道中间的话， 也绝对会刮到，因为跟你平常的那个距离感不一样，多了两块东西。 那你那边说好用是？ 他们说视野是真的可以看比较多、比较广这样子， 你就可以一路看到超远，就是你看到隔壁巷去这样。 没有啊，就是它的角度啊，你可以看到比较多的地方，对，比较宽的地方。然后，可是另外有一个点是，上面有些人会因为是自己加装或改装的，可能有机会会被警察被拦下来开单说， 欸、你那个为什么这样？ 对，这个改车哦，这不是原厂的哟。 郭源在问关于水壶的事情，嗯，你开心就好。 什么水壶、 啊、不是，就是开始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就一般你出门通勤上班你就会准备一个保温壶、就现在又大家又很养生，每个大家喝温开水然后什么的，可当你开始运动之后呢，你就想要寻求更方便的水壶、更小一点的、更好携带的、容量方便， 应该是更大的吧，要喝更多水， 小一点的。然后还有人运动会带一些软袋子，还有那种新商机、就很像你去旅游一个什么那个很像人家在装酒济公在喝， 这么厉害， 因为那个很软很轻。 你说徒步行走沙漠时候会那个什么， 对对对，不要闻，我就是 牛皮的， 我还看过就是 里面有美酒、 哎、欸，还说什么那个装水就刚刚好，你不能装其他的、嗯，然后就是你把折一折又变很扁，很好用等等之类的。嗯，我就开始运动好多商机，你买都买不完。嗯，你现在是很好奇那通电话是谁？ 因为就是上个礼拜你不在的时候啊，我接到了一通是诈骗电话。 你就接上线了吗？ 就没有，他就挂断了。 哎呦， 现在挂了。 他发现了。嗯，那你怎么他是诈骗电话？ 因为他就是说那个啊，就是你的健保费什么重复缴啦，然后请按9啊、哦，给你留言。话说那个诈骗电话，我昨天看到了一篇文章啊、哦，我本来要转粉丝团，然后可是昨天 Facebook 大宕机，所以没有转。然后这篇文章呢很厉害是，他用的口音就是他直接用台湾人，所以会让你戒心一开始会 放、嗯、下降， 放下，然后一开始也会就是很认真的跟你道歉说，说、哦、你最近是不是在哪里买了些什么东西？嗯、然后他不是告诉你说哦，你重复扣款，所以我们要做一些什么？他不是，他的态度是对不起，对不起，就是我们这次这边系统方面的疏失，然后出错，然后我们会给你补偿。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很老旧的金光党的方式，然后改成用电话诈骗。嗯嗯、金光党其实就是用小利。然后骗你的大利嘛，对吧？就给你一点小小的好处，然后你就想说哦 ，OK， 然后可是你真正的大钱把他骗走的，对他说我会承诺给你什么什么补偿礼券这样子，他说那接下来就是要就是我们先就是会告诉你，等一下会有那个台新就是某家银行的那个专员电话，对对对，然后说你可以自己打过去这样子，然后当然就是我们也已经联络他了这样的，你可以看那个台新的那个电话是不是对的，然后很厉害的是呢，他那个电话呢也突破了。现在不是大家会装 怪的那 对，大家不是会装 Who's Call 吗？他竟然可以就是那个电话可以设成一模一样的 啊！ 对，然后其实就是那个诈骗过来，然后接着下来就是上演的戏码，好看的地方来了。那个银行专员就是问说：“哦，对啊，就是我们这边看到你是的确有这个扣款这个记录，那对方现在跟你说什么？他说你们不要这个是不是？这很麻烦，他们这是他们最近一直在做这些东西，这。”然后说他有没有提供给你补贴？ 专员的情绪也太低落了吧！ 他有没有提供给你补贴？他有没有说要补偿你？ 有啊，他说要给我礼券。 礼券多少钱？ 嗯，就好像几分之几的补偿，我不太确定哎。 他才给你这一点钱，我告诉你，这个消基会消保，这个绝对可以给你更多更多钱。我会再帮你注记跟那个，反正就是在骗你，就是给你，我会给你更多补偿。原本就是要给1000块礼券，说你这至少是6000到12000。 真的。啊！你要帮我申请？ 对对对，然后接着下来，他就是一连串就是要你去操作啊，怎样怎样怎样怎样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呢，电话会一通一通一通一通一直接着来，让你没有时间去对，没有时间跟没有思考时间去打165的反诈骗专线，嗯、然后没有办法自己去打真正的银行的客服专线，嗯、对，所以就是蛮恐怖的，大家要小心小心。曾摇动我的天空，别说话，泪水你别带走，镜子里的我遗留下你轮廓上的笑容，别回眸，末班车要开了，离开的人好好走，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越牵挂越好，我们再见散步的从前，在挽着手叙旧，别逗留，末班车要开了，路到了尽头，回头是我永留心口的人，好好走。

带诗云的紫外线，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有人单纯好奇说，哎，马克，你刚刚提到说啊，就是你的太太跟你的那个夫妻群组啊，你们那个群组是有很多对夫妻在里面，是不是？还是就是你们两个人？ 在想什么？ 什么？ 一对一而已啦，两个人。 那 以为是换妻俱乐部群组吗？ 那凭什么叫夫妻群组？就是你们的 LINE 是对话窗啊， 就是我们的 Facebook 群组。 你们为了这个还开一个 Facebook 的群组？ 对啊，因为 LINE 讯息会一直跳啊，可是群组会留在那边比较长一点。 哦，有人说 还不是都是为了你， 谢谢，感恩，这群组创得好啊。有人说想要房间香香的，是要用什么一些干燥的东西吗？还用扩香，还是用什么芳香喷雾呢？关于如何让家里香香，你最有资格回答。 好，因为就是我的老婆卡蒂亚，她非常喜欢香香的东西。 他们家真的香香，从电梯门打开就香香，那个根本就是公共区域就开始香香。 所以刚刚你说到那些东西，什么都来一点。 不管那什么，都给我来一点。 对，什么香氛机啊，然后扩香啊，然后衣橱里面的那些大家会用的香氛袋 啊， 肥皂啊，然后当然香水啊，什么都有， 都来一点。 蜡烛都来一点。有人问水玻璃除湿机。好用吗？实用吗？ 水玻璃除湿机是什么？但是现在李毅哥听到马上回说，哎，赶快囤货明星花露水，快停产了，那个也香香的。那是我小时候在用，哎，那是只用在厕所，哎，小时候妈妈真的会用在厕所，哎， 那个会让我想到当兵的时候在扫厕所的感觉。 可是那个用的真的超香的，我没有跟你开玩笑，那个香是离不开的香，有一天你觉得好了，他也不会离开。 可是就是那个香味会让我回想到不是太好的回忆啊， 就像扫把。 对， 你刚刚说什么？水玻璃 除湿机。 嘿、hey. 欢迎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如果用到，因为我现在在网络上面查到的已经是六七年前的资料了。有些人说，他虽然说因为水玻璃它是一颗一颗像是那个小豆豆嘛，它是细酸钠，然后就吸水，吸水以后就变色，从蓝色变就粉红色这样子。然后你可以还原它，你就是再拿去烤箱或是微波炉，反正加热，它就回到就是蓝色，又可以继续去吸水这样子。 有点像可以重复使用的客潮林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如果你只是为了想要省钱的话，那可能就不建议，因为那个可能会花你很多时间去做这些还原啊、装袋啊，就是这些动作，那这些都是时间。那如果是因为可能你的橱柜或者鞋柜啊、衣柜啊真的很潮湿的话，也许可以考虑一下。不过网络上面有说它的那个还原的时间，就是它那个机器啊是可以直接帮你还原的，然后插电会插很久啊，12个小时。可是那是七年前的文章，我不知道现在新一代有没有好一点。然后而且在插的时候会很烫，所以大家反而会害怕电线走火或者有的没有的。网络上看了以后，大部分的人是偏不推的啦。 听到歌曲呢，是来自于蔡明佑的《我想要说》。现在进行单元是生活灭火大会，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呢？欢迎留言在我们的 APP 上。 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样孤单一辈子。天空越蔚蓝，因为我总是孤单。 想他就离开，想过要将就一点，却发现将就更难。于是我学着乐观，过着孤单的日子。当孤单已经 刘若英一辈子的孤单。有人说，刚刚马克说你加什么东西香味都来一点，这样香味不会很杂吗？嗯、可是他当然不会说， 就是不会用 区域全放，就是可能我觉得门口适合扩香，我放扩香、嗯；我觉得这个区域适合用香氛，我用香氛、嗯；我觉得衣柜适合什么，他就放了什么。嗯、 所以然后那个香味当然也就不是冲突的香味啦， 对对对，他不会就是你这边进来有个 jungle 丛林的味道，但下一秒就是哎、 海洋味， 这里是。玫瑰花园吗？就是它不会那么的跳痛，它还是会有个，就是所以我觉得为什么我觉得卡提亚就是去过他家，因为卡提亚他的天命是要当香氛规划师，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他家整个动线规划得很好，不然就是你私讯欧马克叫他笔记那个香味，他们如何安排那个顺序，就是你可以参考一下。有一次呢，我就趴在欧马克他家的餐桌那边，然后就觉得餐桌那个区域我特别喜欢，又太香，我就。 会中毒， 对，我就一直吸，然后我吸到就是男主人说不要再吸了，你的鼻子会坏掉，就是把我驱离那个区域。 边数十，驱之别院。 我看有人生活灭火在问说，请问 NYX 的六格遮瑕盘好用吗？它的评价是好像蛮好的，真的蛮多人会用这一家的六格遮瑕盘，然后那六格好像也是都帮你准备好了，绿色的、粉红色的、打亮的、修一修的、盖一盖的。然后有一次我靠柜，就是摸摸那个质地，嗯，也还行，就不会真的干到，就是想说这在玩粘土嘛，嗯。但是对我来说，就是我什么颜色需求不太多，所以如果 绿色可能会用不到。 对对对，我就觉得有点浪费，所以我就看了一下，后来就没有买。可是如果你是一次要全打包的话，真的蛮多人说那个是很划算的，但你还是可以靠柜啦，因为它现在。我不知道你在哪个东区，就每次搭捷运经过，我就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然后每次我就是，所以有一次我跟马克从东区出来，他说：“哎，你怎么都不进百货公司，走那个？” 对啊，因为我会习惯穿过搜狗然后回家。 Oh my god！ 那你就是右边就是 NYX， 左边就是 Innisfree， 然后前面就是一堆卖衣服的，你要我怎么走？ 有这么夸张哦？ 很可怕。 请给我个能结束今夜的回答，明天不爱就留给明天，我只能这么想。你爱我吗？会快乐吗？还需要什么回到最初的愿望，能再一次毫无条件的去爱吧。 生我灭火，我想参加某某老师的线上股票，一年课程只要多少钱而已耶，你知道吗？不到一个月，才三周，就有1700人报名了。嗯，人家也想参加， 想 如果你能够负担那个钱，然后你想参加，你觉得会学到东西，你就可以参加看看啊。我们爱情的距离是否你说学习哦？ 他就是说线上股票一年课程，因为我不知道线上股票那 一年课程， 那一年课程是指什么？ 对啊，多少钱？ 我可以在那边讲价钱吗？ 又不是我们要买，也不是我们要推销啊。 一年只要2888， 看起来好便宜哦。3000块投资自己一年，如果有学到，如果只要学到一项东西，你就算赚吧。 对， 对啊， 你就是少买一件很贵的衣服而已。嗯， 毕竟广播女神看到了一件7500的衣服， 我没有买、 oh、 我没有买，我没有买 ，OK。我刚刚看到一个商品，他说要不要买呢？微型烘衣烘鞋机、 这可能要真的有用过的人才知道。 哎，那是不是比如说有根棒棒会有热风这样？就是比如说鞋子给它这样插进去，夯夯哎这样，感觉在台湾很需要哎。 还是一个小的箱子，然后那个小箱子里面就是只能放几件衣服跟几双鞋子这样子。我想象是这样啊。 蓝色背景的天空衬托着谁的美丽，白色云朵又经过，轻得像谁在呼吸。哦，这样简单，这样自然，我想我能为谁勇敢，只因为你懂、yeah、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忆，很想了解你更多，想让距离更靠近。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请你别说 no no no，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消失不到在世界心田。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的好多么重要，虚高远望，因为是你。阳光晒过的温柔是你给我的回忆，很想了解你更多，想让距离更靠近。哦，我的期待像一个城堡，我想要宠坏你一丝一毫，请你别说 no no no，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你所有姿态就是喜欢，像是舞蹈在世界心田。 话说呢，之前生活灭活大家很爱问的其中的东西，就是我想要买那个，哇，我忘记名字了， Switch 跟什么 什么 PS4 哦 PS4 什么，要玩哪一个？ 你是老年痴呆症吗？会突然忘记特定名词、哦、我要开门出去，我要转那个叫什么哦，门吧。 我只要说 上礼拜我玩了我人生第一次的 Switch、我就想说公开喝剩、我来生跨嘛、然后我就看我朋友什么游戏片、就一直点点点，然后就一直又要什么download，然后失败又要更改，就是什么什么看不懂、然后硬玩只能玩一个成功玩萨尔达传说、好像玩不到一分钟我就头好晕哦、那个太立体了，我真的跟不上这个时代。 未来巴士载着你，载着我，快上车，不用担心太多，就是 get on get on get on， 丢掉目的转呀转，这种速度我喜欢，生活是最平凡的游乐场，就这么简单，双手握紧方向盘，给你路都会释然，光光在这座游乐场里，我是最最快乐的小孩，快乐向上，快乐向上，快乐向上， 献给大人更献给小孩，妈爹 Mom and Dad 用音乐带你回到童年最缤纷的游乐场， 潮起潮落脚底下成银河，月球漫步路旁的人打着鼓跳着舞哼着歌，谁关上了耳朵静止在人群中，未来巴士载着你载着我，快上车不用担心太多， 亲子意见领袖 Mom and Dad 2019全创作专辑首播主打游乐场，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我最喜欢坐爸爸的车了， 因为爸爸开的是 CRV 有挂 Turbo 哦， CRV 搭载 1.5 升涡轮增压引擎，可创造193匹强大马力，还全面标配 Honda Sensing， 带着我们穿梭都市，畅快悠游山林，新世代动力 CRV， 现在开回家就送丙式车体险以及5年不限里程延长保固哦， Honda。 这礼拜纽约，下礼拜巴黎，我的每一笔成功订单背后都靠良友旅行24小时待命，全球即时线上订机票住宿，有位最低价给我最划算的商务旅行。 您的机票住宿预订成功， 良友旅行祝您出差顺利。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雪芙， 我是林一珍。 喜憨儿基金会邀请您一起支持“送爱到部落”计划， 让憨儿手艺伴随着面包箱深入山岭，传递关怀， 让爱扎根在憨儿自立与偏乡土地上，成为幸福的养分。 憨爱旅程，幸福加成，爱的善循环，我们一起来。 捐款请拨07-726-6096，07-726-6096，喜憨儿基金会。 大家好，我是林雨涵。 怎么突然下起雨了？星星总让变得快乐，原来是因为这样的天气，可以被你抱紧也会觉得甜蜜。天空突然下起雨了，淋雨也会变得快乐。飞碟 来到最后一个段落了，我是豆豆天后玛丽。 豆豆天后是什么？豆什么？ 最近被豆豆缠身，你知道我昨天上礼拜去那个 三国志直播，哦，长在脸上的豆豆 直播，大家忍不住问说，下面那一颗是什么啊？这一颗已经缠我很久了，而且这一阵我拍了很多东西，未来 都会看得到。锁定 YouTube 男女有事吗？ 很可怕的。坐在我对面的，让我们隆重欢迎 K 棒王子。 不要乱讲。 我觉得名字很酷啊，我觉得你可以开始用一下。 我没有想要朝就是投资股市这方面前进， 反正先讲先赢嘛，就把所有想到称号先弄一轮。 K 棒王子，然后他是怪奇少女比利艾利许。K 棒是什么呢？可能有点好奇，但今天没时间了，下次明天有空再解释什么是 K 棒。